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2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简简的单单，我要简简的单单的。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简简的单单，我要简简的单单。 北京时间2018年12月27号星期四11:33:35，今天天气不错，只是有点寒冷。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马来西亚方面呢，应该没有这样的天气。他们要想看雪，想体会零下的温度，只要来北方，只要来中国的北京就可以喽。欢迎大家在熟悉的时间、熟悉地点打开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马来西亚有很多知名的华语的歌手，像梁静茹啊、戴佩妮啊，然后还有张志成，还有无印良品的光良和品冠。今天我们准备了非常多他们好听的歌曲，要去美丽的马来西亚。当然今天带着我们去马来西亚部分的朋友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旅游局非常厉害的，不管是情商、智商、路书、 GPS 都是响当当的人物，珊珊，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久没来了哈。 有一年了吧 、这一年的变化怎么样？这一年作为珊珊，你这个从事应该是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去了马来西亚几次了？大概 我大概去了有两次。 两次。是什么季节呢？是两个季节吗？ 去年的时候也是冬天，孩子还是放寒假的时候。 哎，我觉得如果有亲子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要跟王珊珊一起交流交流哈。马来西亚的冬天其实不像我们平常一说一年四季分明的国家和城市，它都是艳阳天，对吗？ 对，全部都是夏天。但是马来西亚是分旱季和雨季，现在正好是马来西亚的雨季。 迹。 哦，也就这么认为，比如说下一场雨之后呢，更干净，更舒服。 对，更凉爽，因为大家可能往往大家印象里的雨季就是成天下雨啊，完全不是那个概念。 不是，人家偶阵雨好吗？ 对，就是每天一定会有一场雨，但是会非常舒服，非常凉快，往往比旱季的时候去要舒服。 我们说呀，天气的原因会影响我们去出行的这样一个意愿。今天这个天，如果有一个机票或者有一个酒店说你们来，比如说三亚，比如说马来西亚，大家都非常的想去， 是不是？ 到底冬天在马来西亚有什么样的旅行体会？我们的珊珊呢要休息十分钟，我播报十分钟的资讯之后呢，要跟着珊珊一起去，应该是雨季的马来西亚。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文化和旅游部呢目前告诉各位，是全国近千家景区已经实行降价的政策，免费景区达到74个。昨天下午文化旅游部召开第四季度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指出，目前我国旅游供给日趋丰富，全国共有景区景点达到了3万多个，各地呢已经有981个景区实行免费开放或者降价的措施，旅游新业态不断的涌现，未来将继续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引导和促进各类资源与旅游业的对接，不断丰富新产品的供给。那文化和旅游部的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一共有3万多个景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6个，旅游休闲示范城市10个，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110个，在建自驾车的房车营地达到了是900多个，全国通用的航空旅游示范基地16个，还有一大批的新型的业态产业正在如雨后春笋般的产生。那现在又看到了说是还有大批的旅游文化、科技旅游、研学旅游、健康旅游的这样一些产品迅速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然后看到了说，今年呢，全国不断的加强旅游产品的供给，旅游新业态也层出不穷。其中在智慧旅游方面，云南呢这个部分呢，以游客体验自由自在、政府服务无处不在为目标，推出集游客综合服务、旅游综合管理和旅游大数据统一一体的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提供一键订单、一码通行、一键投诉等覆盖游啊，比如说游前、游中、游后，跟香水的体验是一样的，全程的服务。广西、重庆建设旅游产业运行监测与应急的指挥平台，实施景区景点客流实施监测和分析。那我一步我过的海南部分呢，海南现在推动全省重点旅游区的免费 WiFi WiFi 覆盖，旅游覆盖率已经达到95.30%。哎呦，今天怎么样？有没有东北的感觉？就 哎呀，我的天哪！我跟你说，今天我一出来哈，然后呢，我今天没戴帽子， 没戴帽子，我 以为我说就是不戴帽子也没有什么事儿，我也没戴个围巾。 你这个大衣和里边的也没有套衫，就是没有帽子，没有戴，是不是？ 整个感觉，跟你说，就一个没有帽子，真的太冷了。 我们今天要去马来西亚，今正值马来西亚的雨季，一年四季都非常的舒适。 对， 等一会儿要听听珊珊的分享啊。 是的，是的，珊珊又来了哈。 关注红色旅游的部分。 对，这个红色旅游其实是优质供给方面。 优质供给方面。 对，那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内涵，着力培育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体系。做大红色旅游市场主体，开发红色旅游特色商品，促进红色旅游的融合发展。当然呢，使红色旅游成为广大群众培养爱国情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阵地。 是的， 像今年的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有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了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通过以赛促训的方式，提升了讲解员讲好红色经典故事的能力。推出了一大批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红色故事，并确定在江西、湖南、上海、遵义、延安5省市开展红色旅游5好讲解员建设行动试点， 这个非常有必要哈。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色旅游的行程， 对啊， 服务以及系列的配套都是不断在升级当中的哈。 对对对， 了解完了文化旅游部的这样一个大的政策之后，来关注青岛的部分哈。 青岛的部分， 青岛现在越来越方便到北京通行了哈。 啊，对啊， 青岛进京推介推出系列游轮旅游航次奖励新政，我们把时间回到12月26号那天啊。 是的，12月26号 是昨天， 就是昨天嘛， 昨天的时候啊。 对，昨天呢， 济青高铁正式开通，就是济南到青岛， 是 对进一步拉近了青岛与北京之间的距离。为了进一步开拓北京客源市场，青岛市由副市长栾新带队，组织了青岛旅游业界来到北京举行青岛游轮的推介会。 就是随着这个济青高铁的开通，好朋友们，我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如果再次出去玩去青岛的话，从北京走哈，北京到青岛乘高铁3.5小时到了。 这么近， 3.5小时到了。同时青岛是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很漂亮。2015年青岛邮轮母港开港运营以来，分别向有哥斯达、皇家加勒比、地中海云顶等国际邮轮公司来青岛开辟母港的航次，扎着堆的，我也占个座，你也占个座。 对，其实青岛是特别适合开行这个邮轮的一个母港。 2018年的青岛邮轮母港接待邮轮71个航次，预计接待游客呢是11.2万人次，和去年同比增幅3%，很难得。 是的，那在此次北京的推介会上，青岛还带来了一系列的邮轮扶持政策，还是很好的。青岛市的相关领导啊，向现场与会记者啊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据悉呢，在今年11月，青岛市出台了一个轻化运营的邮轮公司在单航次10到40万奖励的基础上，还给予300万元的补助。哎呀妈呀！ 这都是万万起啊、这个、 对，都是万万起的啊。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另据介绍哈，2019年青岛邮轮的旅游还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哈，因为很政策的扶持嘛，对不对？19年1月1号起，就明年1月1号起，青岛将面向53个国家入境人员实行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对， 济青高铁的开通使北京等各地游客哗哗哗到青岛乘坐邮轮更加便利。各种奖励的补正的新政落地策呢，也为邮轮运营者带来更多的实惠。关注完青岛，来关注青海 啊。青海 怎么了？ 现在你说今天北京这么冷哈、啊，青海按理说也应该很冷， 冬季嘛。 对，但是呢， 怎么了呢？ 青海的冬季旅游却是一点都不淡， 并非淡季， 并非淡季、啊。 怎么呢？ 青海冬季旅游一点也不淡。冬日的青海湖、茶卡盐湖、黄源宗家沟和平安袁家村等等景点啊，游客依然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人挨人， 纷纷扬扬 啊。是，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11月全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140.98万人次，同比增长20.5%，而旅游总收入也达到了460.51亿元，增幅22.1%。其中呢，冬春季旅游人次同比增长大约20%。 我们回到每年的6月到9月这个黄金段哈、其实是青海的旅游旺季，五湖四海的游客纷纷来这里感受清凉，宾馆、酒店、餐饮、车站、景区盈满为患。 哎妈，盈满为患！ 到了夏天的青海，实在是一票难求。 对， 轰轰烈烈的度过了一个夏天，到了冬天。滑冰、看冰雕、观天鹅，不是大鹅，天鹅， 小天鹅， 赏民俗，过大年，一系列的旅游大餐又提上了日程。 哎呀，真的是哈。然后这个有一个当地的包车旅游司机马师傅， 老马， 这个马师傅就是特别的感慨说、哎呀，我跟你说，现在呀、每周都要跑2-3趟旅游包车、一般都是包车去青海湖、黄南、茶卡等地。 哎呦， 根本停不下来。 以前的冬季没什么生意，现在冬季也闲不住了。 对，真的是，就是马师傅就是特别开心，赚得盆满钵满嘛。 是的，是的， 是马上就要过年了， 也希望像马师傅一样从事这个包车服务的一些旅游师傅们哈，保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哈。 不要疲劳驾驶。 对对，不要疲劳。前三条是国内的， 是 后两条是国外的哈。 对， 就在国外11月24、25号那两天期间， 对、 很重要的节日嘛。 他们的新年不刚过吗？ 对吧？这个期间呢，荷兰方面入室盗窃案明显增多，而且盗窃案的目标主要锁定在华人。 哎，这个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不是又露富了呢？ 是 吗？对 对， 我们看一下啊。 对吧？ 据荷兰华侨的新天地一个报道啊，据荷兰保险业公布的报告显示，在这个刚刚过去的24、25这两天期间，入室盗窃案的数量比其他时期要明显增多，很多。餐饮业、零售业也趁着过节，客流量大，生意好，而且多是现金交易， Cash, 所以 有机可乘。 哎，对， 对， 就让他们有机可乘了。 这个犯罪分子瞄准的时机，盯着华人势单力薄。 就是、 对啊，对啊，又勤劳能赚钱，这个爱用现金，往年荷兰这个地方已经有类似案件，抢劫者在门口守株待兔，等着店主在那天的关门的时候，因为那天晚，对不对？直接就开始作案了，因此 各位一定要提前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和人身的安全。 哦， 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哈，说在布拉班特省的一个小村庄，对， 有一个老村， 对， 有个老村长， 对，这个小村庄呢，近来就是频频的受到劫匪的困扰。 你看看呀， 短短几周以来，就已经有快餐、还有薯条店、居民家中、还有加油站等地都遭到了抢劫，一共六次。短短的一周就六次啊，几周就六次， 是 的，我的天哪！ 警方表示说呢，不单单是这个地方，其实荷兰的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案件发生，给居民的生活以及旅游的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的，其实这样真的是特别的困扰。 你说我们出去一趟，去到荷兰就为了安全吗？安全都不到保证，那去的人数就会下降，对不对？安全很重要嘛。 对，就是任何一个目的地，你再好再美，但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一定不行。 一会儿问珊珊马来西亚方面的安全怎么样哈？最后一条来自于南非的部分啊，南非真是彩虹的天堂哈。迎接旅游旺季，中国领馆提醒中国游客确保旅途的安全。我们说安全永远第一， 对，还是安全的问题啊。 有十条啊， 十条，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吧。对，反正这个总体来说提醒大家，一，南非社会治安不佳， 不是很好， 对，盗抢案件也是频发的，特定区域治安风险尤其凸显， 对， 景区治安虽然整体较好，但是仍需时刻保持警惕， 就大方面没有问题， 对， 但是一定要小心谨慎哈。 咱们还是小心谨慎， 对， 而且低调出行 啊，太重要了， 我觉得低调这个很重要啊。 游客呢一选择正规旅行社，听从导游的建议，按照规定路线行驶，不脱团单独活动，且不要夜间独自外出行走，而且比如说前往殖民海滩徒步路线的时候，建议呢有几个伴陪着，尽量找1.9米身体重400斤 的是吗？1.9米400斤， 三个人加起来，保持高度的警惕 啊！是的，是的，保持高度警惕啊！ 对， 然后还有根据个人身体状况，谨慎选择户外攀岩、滑翔伞等高风险的项目。 是是是，一下子一下出现问题， 那不行 啊！ 还有就是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输入银行卡密码的时候，一定注意要用手遮挡，避免漏付啊！然后结果一看，银行卡那个长期不足， 提不出来。提不出来，你还不足5000，我都提不出来， 提不出来， 是不是现在50最低了？ 对，50都提不出来，最起码你得 下一条，下一条。然后呢，南非驾驶右舵左行了，车速很快，新司机请谨慎选择自驾游的方式，避免三次，重要强调夜间行车，杜绝酒驾。 是的，是的，还是让老司机带你吧。 是吧，老司机带我。 老司机带我， 是的， 总决心。 是的， 第几条？对，第几条是开车的游客牢记 不带。牢记什么？ 对，这个就是就来了，我们不带陌生人， 不搭乘陌生人， 对，不搭乘陌生人啊，不要这样，对，这个避免一些风险，做到关门落锁， 是的，是的， 离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将贵重物品放置在驾驶室内，最好还是随身携带吧。 对对对，还有就是遵守当地的法规，还有留意中国领事服务网、外交部12308的 APP、领事直通车、平安南非微信公众号和驻开普敦总领馆网站有关安全提醒， 是， 这些都跟大家说完了啊， 对， 希望大家呢一切出去玩，不管哪个地方，都是安全最重要的啊。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去美丽的马来西亚，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音乐行当当中啊，有很多放的马来西亚歌手经常在 DJ 啊，在音乐节目当中出来，这些声音 必须的嘛。 马来西亚无印良品，他俩都是马来西亚人， 都是马来西亚。 静茹， 静茹也是马来西亚人，说静茹不是宁夏的吗？ 对，佩妮，戴佩妮也是。 佩妮， 马来西亚人，对不对？ 阿牛， 对， 健雅， 一新加坡的嘛。 对，健雅是 新加坡的，对， 对对对。 很多很多马来西亚的这个歌手，今天就是静茹带给我们的这个小手拉大手哈。 对，静茹。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五分钟。 好像我们都认识似的， 都经常在我们的耳机当中出现嘛，也采访过几位，其中有真的，他们真的太瘦了。然后，珊珊，欢迎珊珊， 珊珊， 欢迎珊珊，珊珊， 大家好。 对我们上面呢还有五分钟，我们先不说听众留下面的说哈。 好好。 说到冬天的旅行呢，就到达那个地方很重要的几点，比如说时间、时差、价格、航班，先和我们说说这些呗，珊珊好吗？ 北京呢飞马来西亚很方便、 啊、 从北京有直飞的飞机六个小时就可以到有亚航、马航、国航、厦门航空都有 选择，真的那么多、啊 是的是的 选择好多、 啊、 而且马来西亚有廉价的航空公司、亚洲航空 对、 如果大家抢票的时机好的话几百块钱就可以飞过去， 等会儿几百块钱、 是的，几百块钱。 比如说这个方式，比如提前几个月抢，从哪儿抢？跟我们说说呗。 就是亚洲航空，它有 APP， 从 APP 对、哦，从 APP 上抢。 是的， 因为前两天从天津刚刚做了亚洲航空的直飞，天津直飞吉隆坡，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零元抢票。 零元抢票，一百多块钱 ，零元都可以。 天哪！ 以后呢，珊珊那个微信加星标。 是这样的， 赶紧让我们去抢。 是的，就是而且就尤其是在有亚洲航空的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是是是 内陆机票非常非常 便宜，非常 便宜 的， 对，基本上二三百块钱就可以抢到。 对，好便宜，听上去哈、 对， 这个六个小时直飞。价格又那么便宜，然后呢，旅途又舒适， 主要 价格也不贵， 没有时差， 没有时差， 对， 没有时差， 而且语言方面也没有任何问题， 好多中国的华人朋友， 一半的朋友都能讲中文， 对呀、而且马来西亚吃的很好， 是的、 南方的口味很重，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方面、舞龙舞狮，非常的有过节的意义， 很热烈，比我们这边的 比国内要气氛 好， 我觉得也是， 哎，你说过年去马来西亚过年是不是也可以？ 但我觉得是 没问题呀、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哦， 对， 那价格是不是比现在要贵一些？二月份呢？ 机票的价格肯定是贵一些，但是如果提前购买的话，现在 晚了。 反正如果卡在过年那几天，都稍微贵一些。 对，反正现在你就是早买早好吧。 对对对。说到马来西亚呢，很多那朋友都会了解马来西亚一些地方，比如吉隆坡。 是的。 你说仙本那。 仙本那网红地 是网红地是吧？哎，到仙本那，你会觉得对仙本那的印象有什么？就是这个 仙本那海滩， 海滩， 然后呢，真的特别爽，因为我看朋友之前去过仙本那 照片， 然后拍的那个照片，哇，蔚蓝的大海，然后一个小的栈桥，小沙屋， 栈桥， 对，然后延伸到海面上，没有人。 人没有那么多，珊珊是吧？仙本那现在 来说的话，其实提到仙本那，仙本那就是一个小渔村、那你看到那些地方都是在仙本那附近的各个海岛，比如说网红地之一卡帕赖岛，还有比如说 卡帕赖岛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最美的世界五大峭壁潜水圣地之一的西巴丹岛。 好陌生啊、 我的天哪， 都没有听过， 仙本那岛， 一会儿好好说说哈。 好的、 对对对对对， 仙本那那么大一个地方， 对，仙本那 很多 好呢、原来它是个小渔村， 小渔村发展快啊， 对啊， 人手啊， 对呀、 鱼多呀、 哎呀，一下子就出海。 对，还有呢，除了这几个网红，其实还有很多新鲜的介绍哈，再我们稍微提一提嘛，就是上半段啊，还会说哪里呢？今天呢，大家 比如我也会给大家介绍，马来西亚的一个叫绿中海西马的一个海一岛一个酒店的度假村， 新鲜的名字 叫绿中海， 绿中海， 哎呀， 我的天哪，不是地中海，是绿中海， 听到名字就很美，对吧？ 都想去看看嘛，绿中海啊， 是的， 哎呀，还是度假村， 绿岛小夜景， 对，有的得有， 得有得有， 哇，这个音乐今天响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一杯还有两杯，两杯还有三杯， 哎， 但是一岛一酒店，那肯定是沙滩很漂亮，是吗？ 对，沙滩很漂亮， 水清沙又是没有人， 非常的适合度蜜月的地方， 蜜月 是， 对， 哎。 是我跟你说，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去马来西亚度的蜜月，但不知道是不是 朋友圈看这些，真的 对，就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选择在这个地方而已。 对，绿中海吗？ 对， 问问他，问问他， 可以可以。 而且一年四季呢，现在属于雨季，刚刚说过哈， 大家不要误会啊，其实我们之前说下雨下一点嘛，那个地方不会下一天，人家下二十分钟，然后一整天很干净，是那样吗？ 很舒服，很凉爽的， 对吧？就是下一会儿，然后就过去了。哦，这雨嘛也是静如唱的， 对，静如， 对呀、 啊。然后呢，日久见人心也是静如唱的嘛， 是 那个彩虹挂在天边的时候， 静如可能都是把那个马来西亚的美景描绘在歌里了。 对，哦、真的是宁夏可不是那个什么啊， 对，大家宁夏 他不是宁夏人， 夏天 对那个。其实还有吸引我们的部分，马来西亚就是价格消费不贵，对吧？这个季节去也不贵，是吗？ 对，本身它的生活水平水准、商场的价格、比如说市场的菜价、餐厅的价格都是不是很高，对比我们中国要好 好很多哈、所以说马来西亚就摆在那边，有非常好的天气、零时差、交通便利，物价我们能够接受， 对， 还有绿中海这个第一次听到的好地方、所以下面的呢我们要邀请马来西亚旅游局的王珊珊要好好介绍一下冬季马来西亚如何玩，而且如果带着我们的宝贝去，因为我们都是小孩的人啊、那道道是没有的，咱俩是有的，怎么带亲子的方面凸显马来西亚的风格。 好的， 啊，这个稍事休息，今天寒冷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啊。 好，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小婷哈，小婷这么说的、沙巴两大保护动物、穿山甲长鼻猴。珊珊是这两有这两个动物对不对？ 穿山甲长鼻猴都有。 对、一定要保护他们哈、越来越少肯定是哈、一个热情似火的好地方啊。这是听众的留言。那今天我们的重头戏是我们的珊珊哈。 是的。 刚刚说了我们俩都关心一个地方，老说地中海地中海。那边有一个绿中海。 绿中海是哪儿呢？ 这个怎么定义为绿中海呢？ 绿中海呢是马来西亚霹雳州的一个私人的海岛。 霹雳州、 霹雳 州。 它是属于马来西亚的 YTL, 三个字母 YTL 集团的。 YTL。 这个 YTL 集团在马来西亚还有包括全世界投资了很多的高端酒店。那么他们的酒店呢就被评为世界上小而奢华的酒店。 定位很准。 对，绿中海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它的房间并不多，是一个很私密的，只有酒店的住客才能去得到这个海岛。酒店房间都是有水上屋，有山景房、然后有豪华别墅、还有管家式的这种很大套的那种豪华，非常豪华的别墅， 适合蜜月， 非常的适合蜜月旅行。 是的，我现在我对住这个地方还是很有自己的要求的， 是不是？ 对，但我的感觉就是，我没必要非得住什么五星级的酒店，但是这个酒店它一定要有特色。 是的， 对。 你看，比如说那个强子和那个小翠儿。俩人去度蜜月， 不是强子、阿珍和阿强、 阿珍 、 那比如说他俩怎么到达这个地方，先跟我们说说绿中海嘛。 绿中海呢是要大家飞到吉隆坡、 飞吉隆坡、 然后这个酒店呢会有车，也是很豪华的车，然后 接送 大家三个半小时，因为北京飞吉隆坡6个小时、如果赶上夜航的话比较辛苦，那在车上睡3个多小时，一睁眼就到了。 也不错。 有专车接送是吧？ 对，专车。 哇，现在都是各个酒店服务的可到位了，请问你们需要 pick up 吗？需要。 哎，你说中文行不行？ 对，人说 pick up 你们呢？ 真的，其实我们会觉得酒店的良性的竞争是对我们游客是有好处的。这个服务上啊，接驳上啊，入住的速度体验上都是很好的哈。绿中海，你刚才说有很多主题的，这样有水屋啊，还有沙屋，是不是？ 沙滩屋。 这个绿中海的水屋和马代是一样的感觉吗？还是就是马代，因为我住过嘛，那边下去小球楼梯下面是一望无垠的浅海滩，你可以在里面浮潜。那这边的感觉是什么样？绿中海 这边的海呢，它如果要浮潜，专门到一个叫翡翠湾的地方。 好名字，翡翠湾。 就是到那边你就会知道，就是绿色的绿宝石似的这样的。 绿中海。 对，绿中，为什么叫绿中海？但是它的水上屋旁边，因为游客的安全是不允许浮潜的。 它是有这样的要求的。 对，有它这样的要求。 那水上屋也是那样的设置，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大的露台，有个应该是一个浴缸是那种的。 对， 就是 在房间里可以看到鱼这样。 房间可以看到鱼。 对， 就是有玻璃那种。 对，有的有玻璃可以看到鱼。 到时候你这个要体会一下水屋的感觉，挺浪漫的。对吧？那价格上应该比马尔代夫亲切多了是吗？ 对，价格会很亲切，但它有这种包括餐，还有娱乐设施，还有酒店这种配套。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绿中海这样的一些饮食结构，因为大家去海岛啊，服务是一环。海岛的资源是一环，饮食的味道口味是一环。 是。 那比如说我们去度蜜月，朋友去 party 的时候，饮食方面怎么样？绿中海那边？ 绿中海这边有各种各样的餐厅，比如说中餐厅、西餐厅，包括如果你和你的先生想在岩石上做一个非常浪漫的结婚的晚宴，都是可以做的。 真的可以，还在岩石上。 对，岩石晚餐。 是这个桌子吗？岩石晚餐还是铺餐布？ 就是在 快点点火了，快点！ 你还点火？ 给我火了，快！是什么风格？ 就是在海边的岩石上啊，服务员会给你 set up 一个非常好的浪漫的一个环境，对。 然后有花， 有花，有香槟，有红酒，只有你们两个人， 然后上串， 非常的浪漫， 红柳烤串。 大侄子刚从那边运过来的。哎，他那个从几点开始？夕阳西下的时候开始吗？ 对，他是就是夕阳晚餐， 伴着夕阳 西下， 好美啊， 浪漫就对了， 好浪漫哦，对。 还有专人为你们服务， 对，有专门的服务员为你服务。 这个绿中海这样的小岛，就大家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也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是。 下次大家可以去这儿。 对，现在听到之后呢，人不是很多，是不是？绿中海现在来说的话，人没有那么多人， 比起我们刚才中国的景区，人满为患，摩肩接踵要好得多， 对吧？ 是绿中海， 绿中海啊， 这个一个非常全面的度假村。夜晚的绿中海是什么风格？当那个小灯都亮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夜晚首先在傍晚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头戏，就是夕阳巡航。你可以坐是它的游艇，是非常复古的这种游艇， 帅气。 然后对，和你的先生和你的爱人去到这个游艇上，然后在夕阳中绕着整个岛转一圈。那么等到回到岛里的时候，已经是天色暗下来了。暗下来了以后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小岛，星星点点的灯光伴着岛上，它有一种，如果你的运气好，可以在沙滩上找到叫蓝色的眼泪。 蓝色 的沙子，你知道吗？如果在沙滩上，如果在沙滩上踩一下，然后滑一下，会出现星星点点蓝色的一些东西。 好漂亮啊！ 它其实不是沙子了，它是一种海洋的浮游生物。但是在夜晚呢，会发出这种蓝色的光。 漂亮，漂亮！ 谁踩我？ 啊！ 对呀，一下就出来了。 好矛盾嘛，对吧？使劲，快点！ 所以绿中海是一个非常浪漫 的地方，再适合情侣去度蜜月了。 太适合了， 是的，是的。希望各位呢，到达这个吉隆坡之后，3个小时，是不是？ 三个半小时 就可以到达绿中海啊？ 对， 服务一定是非常到位，而且这个语言没有什么障碍，当地人说话英语啊、中文都可以交流。 对，都可以， 对吧？ 包括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其实接待我们并不是一个华人的服务员，她是一个印度的非常漂亮的印度小姑娘，但是讲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 印度姑娘讲中文， 对， 嗨，你们来了， 我们来了，你放眼中啊，你来了，快进去吧， 来了，快进去吧。 Pick up 需要吗？ 对，来，我来 pick up 你们了。 好棒，好棒哈，大家不用担心。心哈，一些这个语言担心的朋友，把这个环给放得稳稳当当的哈。 是的。 还有一个地方，亲子的部分，因为刚刚说你们那个，我们这种地方说亲子。 好，我先 好不好？对，你去给我们 pick up 一下。那个， 我去 pick up 你们的孩子。 哎，怎么是介绍亲子方面，在马来西亚部分有很多，对不对？ 对，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适合小孩子玩的地方。比如说大家有听说过亚洲的第一座主题乐高主题乐园，就是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的新山的柔佛州的新山。那么在这个乐高，我们今天不讲乐高太多哈，那我们在乐高的开车一个半小时的地方，新建了一个叫迪沙鲁综合度假体。 迪沙鲁 对。那么这个综合度假体呢，是有1900英亩，可能大家说面积想象不到，大概有20个环球影城，新加坡的环球影城那么大。 我的妈，我去过环球影城， 对， 20个就足够大了。 天哪，它是度假体， 对，它有4家酒店，比如说大家熟悉的 Hard Rock 酒店、安纳塔拉酒店，就是非常很多五星级的酒店都会在那边有建。那么它还有2个，一个27栋的高尔夫球场，一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的一个水上乐园。 哎，太好了，这个地方，这是那边的亚特兰蒂斯 啊。 这个水上乐园呢，是东南亚最大的一个水上乐园， 那更棒了，更棒了。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有一个。过山车你都坐过是吧？ 对， 极乐勇进你坐过吗？ 坐过。 那过山车加极乐勇进就是水上过山车，那个是亚洲的第一个 水上过山车 ， 对，是可以失身的。 哇， 就非常有意思， 真好， 真好。 哇，这个感觉是 太刺激了吧？ 没坐过， 对， 你有没有感受过这个水上 过山车？我也还没有机会感受，因为是刚刚开幕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这边去看一下。 怎么到达？ 刚刚开幕，我们得去。 我们提前一下。 大概从吉隆坡过去开车是要3个半小时， 类似跟绿洲一样。 对，如果要飞过去，首先要飞到马来西亚的柔佛州的新山，从新山开过去大概要1个半小时。 反正到达一个地方需要一点点时间。 如果从新加坡过去也很靠近。也只有1个半小时，因为它是在马来西亚的最南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 那好近，从新加坡去也挺方便的。 都可以，反正不管你是从马来西亚走还是从新加坡境内走，都是可以的。 说到柔佛州， 而且除了这个，刚才我有提到柔佛州的乐高乐园，有孩子的家长一定知道乐高，因为孩子从小都会玩乐高玩具。那么在这乐高乐园里呢，它有15000多块乐高积木，15000个乐高积木的模型。那个大概有5000万块积木组成的这些模型，所以就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它 这都是人工拼出来的哈、 对，全部都是人工搭出来的， 五千万块。 它有一个小的迷你世界，包括有中国的故宫、长城， 厉害了。 对，各个国家的标的 搭建出来 都有。马来西亚的双峰塔，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吉隆坡，那么只是到那边也可以看到乐高的双峰塔。 对，先来个乐高版的。 乐高万国小乐园。 对， 厉害厉害， 真的是乐高版世界公园。 对， 因为大家可能都去过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乐高，马来西亚的乐高呢，首先我觉得比别的地方乐高好在什么地方，我也有比较过。 您说。 首先它没有那么多人 啊， 基本上每个项目都可以玩两到三遍， 不错， 哇，好爽， 不用排那么多队。再一个呢，它是除了有这个冒险乐园以外，在它的旁边有一个乐高的水乐园。因为马来西亚热带国家嘛，都是跟水有关。 对对， 它的水乐园也非常有意思，除了就是很多大型的水滑梯以外，它的那个漂流池上全部都是很扔着放大块的那个乐高玩具。所以就是小朋友就非常非常的激动，甚至比那个冒险员更喜欢。 新的跟乐高相处的方式，孩子已经觉得新鲜啊。 对对对，那孩子非常喜欢水，所以这个乐高的水乐园是一大特色。 哎呦，你说家长啊，把孩子往那儿一放，就是非常舒服哈， 对， 安全又没有问题， 是的， 水深自己选择，对吧？ 没问题。 您刚才说的这个，刚才说的不是这个，你刚才说有一个比新加坡环球影城大20个的地方，是跟他。这不是一个地方，对不对？另外 一个地方， 对对对， 但是很靠近，也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说说那个， 都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 说说那个柔佛州的那个环球影城大20个地方的那个地方，亲子那个，那个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特点？ 那个刚才我有讲，就是有很多间知名的酒店，那么每个酒店呢，它都有很私密的这种沙滩。 太好了。 它不是，虽然不是离岛，但是它的沙滩的质量会非常的好。如果家长去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可以去那个冒险乐园。那么爸爸呢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因为有两个高尔夫球场。 对对。 那妈妈呢可以去奥特莱斯去购物。 哎呀， 所以 这家人就被合理的分开了。 哎呀，太棒了。 真的呀，对，说说购物哈，因为姑娘们、小伙子们、小孩子们、爸爸们，除了爱打高尔夫，爸爸们也要选择一点季节性的衣服。 对，爸爸也得去购物嘛。 爸爸们一条牛仔裤穿一年那也不行啊。 行了，那个老公你先坐这儿，我帮你选，来一件。这给你的。 那位奥特莱斯是什么风格？ 在马来西亚的奥特莱斯绝对不会就给老公选一件的。那边的奥特莱斯的价格是非常好，非常的好。新加坡人也会去那边购物，吉隆坡人也会去那边购物。而且马来西亚呢，每年有3次的购物嘉年华，分别是在每年的3月、8月、9月，还有年底。现在如果去马来西亚，正好是赶上年终购物大减价的时候， 是最大的折扣在年底吗？ 是的，是的。所以呢，本身奥特莱斯的价格加上这个年终购物嘉年华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好， 太低了。 哇，举个例子呗，比如说 polo 衫多少钱一件？ polo 衫一百人民币， 200， 一百多马币 ， 应该 也就200块钱人民币嘛。 对对对，就非常便宜，而且它还有那种折上折。 对呀， 而且还有比如说你周一去，还有周一的折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 大人小孩都可以去买吗？ 包括我们中国游客非常喜欢的皇家雪兰莪的吸气都在奥特莱斯可以找得到。包括机场的那家奥特莱斯乐高玩具店也有。 哦，对，还有乐高呢。有孩子的家长们肯定要去乐高好好逛一逛。 我觉得这奥特莱斯真的厉害，在那个热带的地方有 UGG 都可以买得到。 对对对， 还有大鹅和黄。哎呦我天！ 但是在那儿买 UGG 和大鹅什么的，就会特别的合适， 价格亲切吗？ 对，因为他们那儿热呀，没人买， 是吧？ 对 对，是的，是的， 哇哇，600块钱这么大一双 UGG， 吓死我了，我以为是大鹅呢。那个奥特莱斯一般都是综合性的商圈，在奥特莱斯有很多的吃饭的地方，那边是不是有很多风格？是吗？ 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所以它的多元文化呢，也就造就了它多元的餐饮 饮食结构。 对，比如说华人有华人喜欢吃的肉骨茶，马来人有马来人的拉茶， 拉茶， 沙爹、烤串， 好吃。 我喜欢吃马来人。 印度有印度的拉茶、泡饼，所以马来西亚想吃什么风味，想吃什么口味，都可以找得到。 对对对， 还真是啊。 奥特莱斯已经非常的爽了哈，一天搁那边转也不会觉得是吧？够吧？ 没问题，没问题。 对，那除了这个奥特莱斯之外，那我们如果要是吃东西，它有没有一个专门的小吃街？ 是在店铺附近吗？ 它是有各个分散的。 各个店家想吃什么都可以， 哦、 反正就是随处你都可以找到。 是的 、 爸爸除了可以买些东西打高尔夫呢，喜欢就去玩嘛，对不对哈、高尔夫只能白天玩，对不对啊？晚点玩啊，那个孩子。和那个亲子的环节可以在沙滩上度过，因为刚刚我们说绿中岛的时候，没有绿中海的时候，没有说那些海上的项目、娱乐项目细致化。这个区域的海上娱乐项目多么，出海呀、近海都有很多选择。 对，有一些海上的娱乐项目 啊，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浮潜这个环。 浮潜 哪个好一点？ 不太好。 哦，这里不， 这 里 这个区域不太适合。 山山实不实在？你实不实在？ 绿中海是比较适合浮潜的。 绿中海， 对， 绿中海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网红的仙本那那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浮潜。 对， 但是其实我刚才说的冒险乐园，它的那个水乐园是有真正有沙子的 啊， 而且还有造浪，就是像真正的海边一样。 是的，是的， 对。但是就是看你怎么选择。如果是大人的话，你想度蜜月，那你就去像这个仙本那附近 绿中海 ，然后不管是浮潜还是出海，也有像出海海钓啊、深潜啊这种都是可以的。对，然后呢， 在游佛州呢，还有比如说带小朋友去看一些野生动物萤火虫。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 对，是吗？对， 可以去红树林看这个萤火虫，真的是像圣诞树一样一闪一闪 的，真的是。 包括刚才那位朋友说是在沙巴看到的长鼻猴， 对，穿山甲、 亚洲象，包括还有马来西亚有一种特有的一个犀鸟，在沙巴也能看到，在绿中海这个 地方叫什么 鸟？犀鸟， 犀牛的犀， 犀牛的犀，犀鸟。它长得非常的漂亮，黄色的嘴巴，黑色的身子，上面有装点白色的那种羽毛，而且个体非常大，大概有一米左右，但最长的犀鸟展开有一米长。那在绿中海这个地方呢，它会专门保护这些犀鸟，大概现在岛上有30多只这个犀鸟呢。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去绿中海这个地方去度蜜月，这个犀鸟呢也是非常象征爱情的一种动物。它呢， 它们是一夫一妻制，是不是？ 对，一夫一妻制。而且这个妈妈在孵宝宝的时候岛上的工作人员给他做了一个小家，他都会把这个房子为了宝宝的安全用泥巴糊上。那在这个3个月孵化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去觅食。爸爸呢就会每天从沙滩上衔来那个棕榈树的果子，他只吃这个果子，一点一点的喂给妈妈吃。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 真是，现在说老公你这个果有点不够了，你再去叼点呗。 行，你媳妇儿啊，好多老公都去抢，我抢来不容易了。 没抢着， 没抢。加油，老公！ 再说一遍。 其实这种鸟的，比如说鹦鹉啊，比如说这个犀鸟啊，还有蝗虫啊， 蝗虫、 蚂蚱呀、等等，很多自然界的一些，就是让你觉得人类很稀缺的部分，还有企鹅部分的感觉哈。 对对对。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感受，马来西亚部分呢，都可以找到浪漫的痕迹啊，这个很重要哈。冬天呢，都可以去马来西亚感受，而且如果您在2月份去马来西亚的话，可以感受那边的新年的气氛， 对， 也推荐，是不是？吉隆坡就可以感受得很清楚，是吧？在那边， 因为吉隆坡有很多，刚又说回到购物了， 对， 很多 购物来 购物中心， 对， 那么购物中心正在为了吸引客人，都会做一些特别的装饰。那么去年春节之前，我是在吉隆坡度过的，那个他会。其中的有一个商场会做成那种30-40代南洋的样子，摆一些非常老的物件，一些假的电视，特别特别有感觉。 那哪儿淘来的这个？我很好奇。 做的装饰是非常的漂亮， 很用心就对了嘛。 对，还会有请到一些小朋友来表演舞龙舞狮。 节日气氛浓烈， 对， 节日气氛非常的浓烈，而且那种30-40代南洋的感觉，就在我们国内其实都很少能感受到了，但是在马来西亚确实可以的。对，哎，那像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沙巴到底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州还是一个区域呢？ 沙巴呢是位于马来西亚的东马的一个州，东马有2个州，最大的是沙拉越州，第二大的是沙巴州，中间加的是文莱这个国家。 原来是这样， 了解了。正阳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对， 他们刚才通话呢，有通话呢，对，他们在我们的交通台做节目呢， 隔空他在做另外的，他在推荐马来西亚的沙拉越。 是的， 那如果大家是想看动物，一定要去沙巴沙拉越，马来西亚的东马去看动物。 是的， 你看资源丰富， 自然资源都东马是很集中， 物价亲切， 自然资源， 海鲜便宜， 对，海鲜也非常的便宜，无论是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说你想体验人文和自然，马来西亚都可以满足你。 是的，是的。那比如说再咱挖的细致一点哈， 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我们听众请个年假不容易，几月份去这边是最值得的季节，最好的季节，价格上比如说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下，三四月份还是十一月份， 如果是说机票的价格、机票的价格相对于来说三四月份会好一些，十一月份就是一个旅游的一个 淡季，它也是跟着一起的、是吧， 但是其实对在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是没有任何区别 的 而且什么时候都可以适合，那只是在比如说十一月到三月的时候不要去马来西亚的西马的东海岸的这些海岛、比如是说乐浪岛、行博岛、刁曼岛、这些岛是因为季风的原因它是关岛的 哦、其实那时候哪些产品也不会推出，大家不用担心哈、 但是比如说、西马的东海岸这些海岛呢，它在海岸它会有一些度假村，比如刚才我提到的绿中海，它有另外一家姊妹酒店叫月之影，这个酒店是开的都没问题、只是不能进行任何水上活动而已。 好的，今天听完了珊珊方方面面关于马来西亚部分的推荐之后呢，大家一定有自己的一个打算哈，不管是情侣还是已经有家庭的年轻的爸爸妈妈，还是那个跟朋友一起去 party， 马来西亚都敞开怀抱迎接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珊珊啊， 谢谢珊珊， 再次感谢这么冷的天。 哎呦，今天真的是太冷了，谢谢珊珊， 欢迎大家去马来西亚。 是的，是的，是的，感受那个叫什么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啊！也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蓝色预警在持续当中，天气非常寒冷，请各位外出的时候防寒保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周武王灭商，分封了燕、冀两个诸侯国， 从此北京的历史迈上了方国都邑的新台阶，燕都蓟城一跃成为富关海内的名城。当时的贵族王宫如何生活？朔漠草原和白山黑水广袤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崛起和南进，造成政权更迭纷繁，北京地区却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又是为什么？938年，契丹升幽州为南京，拉开了北京都城历史的序幕，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